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2016年全力推动公投制宪运动，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宪运动筹款晚宴， VIP 席一席12位，每席30,000元，一位席券2500元，普通席一席12位，每席7200元，一位席券每位600元。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hk。 欲购从速，多谢各位支持。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 晨， 大香港早晨。哇，咁攰啊你个样。我用了很多力量啦，已經。大香港早晨去到第三節啦，咁樣。咁咧頭先出咗個投票啦，就話而家即係學民思潮將會一拆為二啦。咁咧究竟如果佢參選嗰邊嗰個政黨組織叫咩名咧？有個投票啦，一係新學民思潮啦，新學民同盟啦，我不是英雄正義聯盟啦，前學民思潮成員非建制黨啦，學民思潮二定係學民思潮之再續學民思潮嘅呢啲名都唔夠。而家喺 chat room 個聽眾俾嗰啲意見好，真係一流啊！有叫做 傲慢王思辨 真學民思。条唔系好得，咁啊政客思潮啦，争啲啊呢个，学民主党真系最强， 系， 我呢个真系最强， 有画面啊， 学民主党强啊，学民主党强， 可以插班去学生， 跟住阿 K K 就学大人思潮啦，咁样都得，由学民变学大人， 大人思潮啦， 系啦，学民王思潮啦，傲慢王思变啦，学民我又嚟啦，风民思潮啦，你真系好憎佢真系， 系 唔系啊？我想讲我寻日嬲怒完嗰刻爆完咧，跟住咧，我想个心情咧去翻，我又觉得冇乜嘢啊，其实唔系好关我事， 系你有冇捐钱俾佢？ 又即系去翻個位就係、咁好方力申同鄧麗欣咁樣，好唔關我事啦。你主要捐俾佢要搞就搞，最終都係介泛民嘅票啫嘛。咁樣你睇你九東點算咁樣？同埋佢有笑喎，即係佢而家咁樣咁高調話參選啦，又成立組織咧，冇人話佢冇同泛民協調嘅喎。 系， 冇人话佢雷唔雷动计划啊，冇人话佢有冇同过刘小丽倾，虽然话会倾。 唔系，跟住戴耀廷系早场话，如果学民思潮个党冇3000票嘅话，我哋唔需要理佢。 我哋唔需要理佢，咁你唔知佢有冇？系系，我戴耀廷听日应该写文讲，而家加埋新嘅呢一个真学民 雷动啊！话屌，真系劲啊！谂住学生也雷动啊！ 学生也雷动，佢更加咧就要参加雷动计划啦。其实我想讲咧，你应该唔知道，就是、韩连山写过篇文嘛，上个礼拜就话有雷之前要有闪电，所以有闪电计划就搞初选咯。 好啊， 搞你快搞 癫啊！ 唔系癫唔癫？搞我想睇下踢走边个，我想睇下你用边个民调踢走边个，搞啊搞！我想睇下黄成志参唔参加，我想睇下仲有边个参加， 俾佢参加 初选好睇啊，好睇啊，好睇啊！我想睇下边个俾人踢出去之后又屈一个威美术翻又参选咗。我有參選的自由，咁啊真係好笑你班友！我想睇搞搞搞，堅搞堅搞，使唔使投錢咧？我攞2嚿出嚟。 喂，多謝我。 你真係200蚊，唔好200萬，好笑。我俾搞啊！等我做主持都仲得，送俾你 電子公投啊！ 搞啦，快啲啦，唔使電子公投，我開投票咪得咯。 呢度投啊！ 邊個踢走范國威、何秀蘭、蔡耀昌嗰只，黃成志、黎文樂、劉小麗嗰只，好搞搞搞，快搞快搞！今次講吳克儉，忍咗我2日啊，真係嬲到爆炸！吳克儉人都不如，我想講，咁就你交代背景先。 係咁就吳克儉咧，就喺星期六咧就出席呢個天水圍伊麗莎白救生會湯國華中學嘅10周年校慶活動， 做個學生嘅辛苦， 點解 再長啲個名？天水圍伊麗莎白救生活 動，我想我以前間學校17個字 係啊， 係啊。 好， 抄佢抄10次好辛苦。咁離場嘅時候咧，就遭到 守校規啦，乖啲啦， 肯定打冷鐘嗰時喺度跑啦， 冇定鏡，冇定鏡。 好，你夠講。 唔係離場嘅時候，遭到幾十個學生就圍堵佢座駕，即係佢嘅車啦，咁就被要求接收呢個聯署嘅請願信。咁示威學生就高呼取消 TSA 同埋梁吳克儉下台咁樣嘅。咁亦都有學生咧就 下咗台又點取消 TSA 啊？ 就寫住呢個反對局長不務正業嘅。嘅橫額咁樣嘅，咁咧就喺佢喺十點四咧就停車離開嘅時候就俾人哋圍啦，咁圍咗45分鐘咁樣嘅，咁嗰個 45分鐘啊原來 係啊45分鐘就玩電話嘛，玩手機嘛， 哇玩到冇電啊！ 咁跟住就其實嗰個活動咧就叫做其實係同學喺校內自己發起嘅，就叫319全民黑衣反吳克儉咁樣嘅行動咁樣嘅示威行動。咁本來就預可能就係、是、圍佢架車，咁可能就佢出嚟接信咁樣，就成件事應該就係、是、 點知唔出， 係點知唔出喎？ 年纪大嘅男人好难出啦、啊，真系咁样，咁就就系咁啦。咁又几好笑，我想讲，即系原本系温和嘅呢件事， 系 即系原本系为即系嗱sorry 我想讲唔系话呢班学生 本来非非啊，本来想表达嘅诉求啦， 因为你。即係我覺得嗰啲死人泛民真係好鬼乞人憎，成日都要講我哋啊，或者咩勇武派啊、本土派熱狗，成日話又唔衝又唔打又唔食，喂，你要明白唔係咩時候都衝噶嘛，大佬，我唔通同街市阿姐買兩斤葱講價都衝咩，大佬？咁有啲嘢係傾到咪傾咯，有啲嘢喺唔同嘅場合用唔同嘅方法啊嘛，大佬，你唔係喺打嘅時候唱歌講過好多次噶啦，咁原本佢哋嘅安排就係圍住你嘅車，坦白讲，攞个镜头。喂，我想讲社会行动，即系抗争行动，系攞镜头噶啦，即系其实系激发更多人嘅注意噶啦。呢件事系劲啦，围车啦，唔出嚟接信啦。原本谂住接咗信就冇事，即系当系完成咗呢件事。喂，其实啊，你吴克儉走出嚟笑笑口攞封信，乜事都冇咯。即系亦都系当系一个事件。好啦，呢件事咧真系全城灭声啦。 系 呢件事，礼拜六晏昼搞完咧，冇人记得朝头早黄浩明上天秤啊。是闹都冇闹啦，笑都唔笑黄浩明啊，嗰日晏昼冇咗件事啊，真係劲啊呢單嘢。好啦，咁就係搞，原来搞45分钟。 係啊，唔其实讲个就啲详细啲嘅资料就係话、其实校方本来就設立咗一啲请愿区嘅，就俾啲救生就可能啊，你同教育局长去请愿咁啦。咁但係呢就其实同嗰个成个佢架车嘅路径其实係有啲係相反嘅，其实遇唔到嘅。即係你唔能够请愿区同埋、 即係佢原本个示威区係摆喺朗屏嘅。 即係摆喺比较 海天水围嘅。 咁就喺个行人入口嗰度就摆个请愿区。咁、但係架车呢就喺停車場嗰個閘口嗰度、就走嘅架車應該就係、是，咁、咧咁但係呢、這個架車諗住走嘅時候，吳克儉架車準備走嘅時候咧，就有幾十個救生嘅上去圍喎，係啊，佢上去圍喎，咁就圍到佢啦，咁就話一度其實想閂個閘門嘅，就諗住閂個閘門就 校方閂， 係啦，咁但係就閂唔到，咁咧就俾救生嘅成功就閘住咗個停車， 佢、想閘住啲示威者，即係請願人士， 係啦，咁就成功就閘住咗個停車場嘅入口，咁就同其後就同啲校內嘅同學就相遇咁樣就一齊就圍啦。 哦，所以就成功咗啦，最終就係敵不過正義啦咁樣。嗱，我哋有個片段嘅，一個就係高空發射嘅片段啦，另一個就係、是大家都喺度有 share 嘅嗰個圍堵嘅車嗰個片段，我係一次過睇曬佢先。致敬啦，對呢班學生。雖然有人話喂唔夠用喎、應該打爛佢車窗成喎。 唔係咁。 點解你咁成日叫人去做嗰啲嘢，啲人唔去做嗰啲嘢？ 你同黃浩明冇分別啦，咁樣。 你都系姓黄嘅，原来 嗱咁嗱，唔系咁样讲嘅，唔系 代表本台立场啊， 你可以喺策略上话咁，喂，你可以做到呢啲，喂，但系我系一个爸爸咁样讲啊，即系用一个身份咁样讲啊，你要一个十零岁有一个咁嘅冲动冲劲去一个赤子之心去做。同埋圍車啫嘛，因為佢個要求就要你接封信啫嘛，佢唔需要抽你出嚟打，即係唔係嗰個策略同嗰個戰場啊嘛，我只需要收封信啫嘛，我唔使打柒你嘛，即係同埋即係 我覺得嗰個批評係唔合理嘅，因為其實你。 你冇 expect 過有呢件事發生噶嘛？即 係 你今日問題係冇人知道吳克儉，除咗嗰啲學生之外啦，佢哋禮拜六係會去出席呢個活動啊，係嗰啲學生先知噶嘛。而嗰啲學生係自發，呢一啲行為已經係值得去讚賞佢哋、表揚佢哋嘅英勇咯，唔係去話哦佢哋應該再點樣做咁樣咯。 嗯，其實已經突顯咗吳克儉嘅即係。即係有幾衰得幾衰啦。咁今次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頭先即係佢先講嘅，即係你見到聲淚俱下啦，班學生。我諗我估啦，學生原本係對於吳克儉局長有一個訴求啦。我又估啦，我估學生們係對吳克儉有一定嘅期望啦。即係譬如我有個行動，就希望你接信啦。跟住你突然間原來你話落嚟體察學生啊，或者交流溝通，又或直接同學生對話。好啦，而家學生直接喺你面前，而你唔對話，而引嚟一個好大嘅。對於學生有個好震驚啊，覺得哇原來局長係咁，跟住惹嚟咗一個情緒嘅反應。如果真係咁樣咧，我覺得好遺憾咯，即係要一個十零歲。如果講緊個活動係中四以下嘅學生咁樣， 同埋佢有啲舊生嘅， 舊生都唔會大啦，年紀都唔會大，都係後生仔啦，十零歲啦， 十六年啫嘛，因為間學校其實講真都唔會太大啦，講真即係 咁啊，27歲咯。 我覺得係，譬如係女仔啦，我冇見到男仔有喊啊。譬如女仔佢可能佢冇見過呢啲場面，佢冇見過啲警察，然之後佢好激動，佢只不過係佢心裏面就係想遞信，然之後佢換嚟嘅係一啲推撞啊攻擊，即係佢都冇預計到自己要行到去嗰一步。 佢亦都冇遇到咁多警察，係咁遠嘅大佬。 你只不過係嗰個環境，嗰個環境既然你唔落嚟，咁但係佢哋又唔想放棄，咁就衝咗出去。咁而佢哋自己可能係未處理到成件事發生咩，咁但係個情緒好激動。其實好激動嘅時候，你。即係我好似我咁啦，我嗌家嗌到好激動，我就會喊嘅。但我唔係真係喊，但係我係 即係唔係傷心， 太激動而係喊嗰只咯。我相信係嗰啲學生會係可能係呢個狀況咯。 我可能會判斷錯誤啦，即係可能我對細路仔我講句細路，即係對於後生仔嘅預期會有唔同啦。可能佢哋係好叻好勁啦，但你首先就係佢哋要好細個就要面對一種好黑暗、好污穢嘅嘢啦，就係你心目中你眼裏面或者你之前所謂讀嘅通識或者常識科，對於政府嘅期望啦、官員嘅睇法啦，你每晚六點半都會聽國歌啦，覺得血濃於水嘅中國人如何如何啦，到你有某一啲嘅訴求，其實你可能嗰班人根本又好憎激進派嘅，好憎我哋呢啲 都唔奇嘅，其實講真 即係有幾期啊咁樣。 咁但係經過嗰一隻就唔 係 咁， 跟住要你兜口兜面睇到個政府黑暗啦，跟住你要明白就係自細你就會我哋都會自細受過訓練，就係警察就維持治安啦，係服務市民啦，捉賊啦，賊係衰人情況之下，佢哋係捉住個人鏈唔俾你去做一啲你認為啱嘅事，跟住佢仲要有個説法就話打撚死你啊嘛，即係呢個就係當日現場有人再複述翻聽到警察咁樣講嘛，最好就打撚死班學生啊嘛，咁樣你哇你真係點？你點樣導入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啊？即係呢個喺佔領後，我已經講就死啦！我生咗個女，到佢三四歲讀幼稚園，佢學校教佢乜嘢係警察、醫生、護士，跟住翻到嚟，我要話翻俾佢聽，唔係即係我講唔講，我點講我都唔知點講啊！即係我都唔識去交代呢件事，我而家仲盤算緊，真係麻煩啦。其實我知嘅，咁去到產生咁嘅場面啦，跟住喺圍車嘅時候咧，吳克儉冇接信不特止啦，就喺車裏面玩手機，我哋我玩字啦，但係而家個個都係個話玩手機㗎啦，即係就算我搭地鐵啊，我出街啊，就算任何時候啊，就算我探病啊，我都喺度碌緊個手機，跟住咧啲人就咧玩手機，我一定話我係做緊正經嘢㗎，我一定話 我冇偷懶， 我呢一個出呢個 status 我係拯救香港。 喂，但係吳克儉咁樣講，佢係戇居㗎嘛，因為。你就算有幾正經嘅嘢，你而家出面山泥傾瀉，或者地震啊，或者火燭啦，或者有啲人圍緊你咁樣，咁你唔去處理你眼前嗰個危機，而去掛住你手機嗰啲正經嘢，呢、這個講法係好柒噶嘛，其實。 唔係最重要係你見到出面咁多人，你有危機意識都要望下出面咩事啦，個全程。但係你片段全程 唔係即係佢，或者佢。 佢另一個意思，佢個前台 去面對， 去面對，唔係嗰個意識嗰個潛台詞就係佢所謂嗰啲手機嗰啲緊要嘢係緊要過你呢班學生咯，而佢真正服務嘅都唔係你呢班學生，係佢手機裏面嗰啲所謂嘅緊要嘢。 咧佢前排日本訪問嘅，喺日本旅遊咧，翻到嚟係講佢喺車裏邊見到日本學生咧，話佢著住制服好靚啊，話要嘗試同佢哋傾偈啊，話啲日本學生聽唔明，佢就手舞足蹈做埋body language 去令到啲學生去明白啊，跟住大家可以互相溝通，佢好開心啊，翻嚟講到好雀躍噶嘛。點解你對外國學生係咁樣樣？你對香港學生，你完全玩手機不聞不問咁樣樣咧？ 嗰啲日本學生有冇body language 對翻佢？即係豎啲手指。 嗰時佢冇講嘅， 哦，舉起啲手指話。 佢就話自己做 body language， 扮香港啦，支那人咁樣講泥頭，你知個泥頭咁樣。咁就之後嗱，其實好大件事嘅呢件事， 係 呢件事係其大嘅呢件事係大，跟住你都不得不回應啦，吳克儉咁樣啊，真係出嚟回應，我聽下佢講乜先。唔信你跳楼你 去面对啊你 走啦 去面对啊 唔信你唔会死你唔会死即係佢即係 我真係未见过唔知可能我真係未见过咁大官威喎有时 唔係佢 唔係未见过但係好离谱喎你而家你搵个即係打个圆场你都唔打你直情係怪责佢哋喎 咪佢偷换概念啊佢话你将所有嘢归咎落教育制度好制度落去 差 係唔啱係歸咎落死我亂我巧嗰條嚟歸咎咗落去教育制度嘅唔好係唔啱嘅因為佢見到好多校長老師都係做得很好好嘅嘢咁而家講教育制度嘛教育制度好唔好同啲老師學生做得好唔好 佢控制唔到㗎嘛 同校長老師做得好係唔關事啊 你啲老師校長做得好啦咁樣譬如之前 TSA 嗰諮詢會立法會嘅諮詢會咁你喺邊呢你去咗外國旅行 睇短裙 喺日本睇短裙喺日本女學生嘅制服可能我諗嘅陰謀論 是短裙是属于我的 但代理开会那个杨润雄副局长啊当时是怎样回应啊说其实这些东西我不是很熟的我都 不回应不到我都要看资料啊。喂你这样你怎可以说你做了很多东西啊 不是他们没有人熟的这些东西。跟着说可不可以归纳这样讲你之前有一个自杀潮很不愉快的事件跟着你说可不可以完全直接归咎落教育制度度。你好科學化咁講講唔到因為冇證冇據但係你不論係點講都好不論係咪呢件事帶出嚟都好成個教育制度需唔需要檢討或者大家係咪應該要檢視返對於學生嘅政策或者對於學生嘅態度佢哋如何揾佢哋嘅出路係需要檢視嘅咁呢個就絕對 100% 肯定啦但係你話係咪同之前咁多人輕生嘅行為是有直接關係的可能講不上 是 但是如果這件事可以帶出一個檢討 的 契 機, 啦契機我覺得你怎都要講和怎都要做而且都是時候要做、始終教改革由李國章羅范他們開始搞起其實都害了一代人兩代人了已經其實已經影響第二第三代人了即他們即那個格局內容這樣已經開始維和得很深了即不要說現在的年輕人人家說現在這一代我覺得是教育制度有影響到的這樣好啦咁佢繼續不聞不問啦頭先都幾離譜去到話唔信你唔信死佢啦你。好啦咁之後呢就繼續有人去再質詢佢嗰個關於玩手機嘅事件啦佢又有個回應嘅聽一聽先。太離譜啦啩即係去到話啦呢啲學生圍呢係有人煽動梳擺嘅。 校外人士。 係考啲係啦同埋啲唔係學生嚟嘅。 佢又唔係玩手機佢係溝通緊啲工作你嘅工作咪喺你面前囉大佬啊你係教育局局長嚟㗎嘛。 你唔知咩緩急輕重嘅咩 你係要處理學生處理教育㗎嘛而嗰一班即係佢哋服務使用者啊，即係有社福咁樣講啊，你唔去處理佢哋，跟住其實佢玩緊手機，我肯定佢唔係玩緊啦。如果咁講，喺 Telegram 嗰個嗌救命啦，點啊落唔落車，落唔落車，跟住成班馮偉光啊、CY 咁啊喺個群裏邊講唔好落，唔好落，一定有大將之風，我哋係官嚟嘅，點都唔可以屈服喺本土派面前嘅，唔可以落，唔可以落咁樣。跟住你頂咗佢啦，耷低頭唔好應就得啦，我肯定係咁樣，肯定係嗌緊救命嘅。跟住開始就話佢哋呢個行為帶嚟會有危險啊，有咩危險咩？你唔踩油門咪唔危險咯？讲真，围住你啫嘛，哦，对你有危险，咁啊可能系，咁可能落车接咗信系冇事咯，咁样。嗱，我唔知道事前有冇一定嘅。 一定的溝通。呢啲其實你哋即係如果有喺街頭啊，即係有呢啲社會行動，其實有啲嘢係會有溝，即係一定有溝通啦。 甚至校方應該會同局長會有一個交流，就 你有咁多差佬啊，一定有 PPRB 喺度啦，一定有警民關係科喺度啦，一定傾清楚。喂，有班人喺度示威，你都劃咗示威區啦，即係話你如果有人啦，一定會事前溝通啦。你哋今日想做咩先？如果想遞信，我就問翻，我就問官方嗰邊會唔會要你遞信？咁會唔會安排一個地方影相，叫埋記者收信咪走咯？咁究竟係乜嘢原因導致到最尾會搞成咁咧？咁樣咁呢個係唔知點樣上下嘅關公嘅顯靈啦，定係有乜嘢嘅問題產生咗啦？而另一樣嘢係乜嘢咧？唉慘啊！講廿二分鐘，我先想講嗰個情，即係我第一件事感覺嗰樣嘢啫。首先就係有學生嘅可能係星淚俱下啦，或者圍佢架車啦，或者要求遞請願信啦。我想講呢一樣嘢咧，係代表乜嘢咧？其實佢係代表佢仲當你係個官，係佢仲當你服務緊香港市民啊，先至揾你去揾你做代表發聲或者接信啫嘛。如果佢打咗你好耐咯，根本或者都唔。你都唔理你啦，唔通今日仲理長毛，覺得你係人民發聲咩位？即係都唔理佢啦。即係都嗰班可能都仲覺得你係一個官，覺得仲你係服務緊市民，佢先揾你幫手啫嘛。及後喂，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咧？今日佢做得呢一個行為，呢個係政治文化嚟嘅。呢個係你諗下，有班市民，你係官啊，你唔係公務員啊，即係你一個政府嘅喺政府工作嘅人啦，政府係服務香港市民啦，呢個阿媽係兩都知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有一堆市民要求你去做某一啲嘢，咁你去面對，其實係一個好條件反射嘅。即係我想講，如果我即係我做社工又好，我翻緊工或者唔翻工，喺街人嗌你咧，即係就算唔係話因為做節目有人認識你咧，就算喺個區裏邊工作做嘢咧，有人陳生陳生咁樣，你好自動就會用咗翻工毛嘅， 係 你即係個禮貌態度係唔同，你明㗎啦嚇咁樣，即係你自動會有一種咁嘅毛，而佢。是明顯冇，而呢一樣嘢明顯唔係淨係佢一個人嘅問題，呢個一定係成個管治團隊帶出嚟嘅政治文化，一定係平時開會傾開嘅態度嚟嘅， 就一定要咁樣。 嗱，唔一定係傾話。嗱，如果有人圍你就唔好出，一定就耷低頭玩手機，唔好接，未必會咁樣講。但係一定係灌輸咗，或者大家裏面嘅文化係 唔使服務你班人咯。 係 啦，佢都唔當你係。 共識咗我係高高在上。 佢都唔當你係要服務嗰班隊。 呢個係見微知著嚟㗎。你見佢出嚟個反應，同埋及後又話心心不忿，又話唔順氣，又話我哋做得好好，你唔應該咁樣一句説話就咁樣講，跟住唔出嚟接信，跟住喺個車裏面唔睬人，呢個一定係。整個管治團隊的文化來的，一定是習慣來的，他們裡面談話怎樣談，你加上李國章怎樣說話你知道，這個也是以前的教育局長沙皇，即哇差得過李國章，真是青出於藍，即是賤過李國章，真是青出於藍，整班一個這樣的態度，一個管治班子這樣，即班子的匪語，一個管治團隊這樣的態度去對待香港市民，你有一個吳克儉就已經看到，吳克儉甚至是教育局長，即為什麼會對他期望，不是期望，或者其實期望是會大一點，你服務在香港下一代嘛， 培养下一代， 你服务紧未来嘅社会栋梁啊嘛，我系而家社会栋梁，你知唔知？我成日都庆幸我 系 港英时代读中学嘅，我觉得真系争好远啊，真系咁讲。 咁嘅咩？ 系咧， 未明啊， 我明啊， 系喺咁样嘅思维走出嚟嘅一班官，喂，你真系冇对，你冇办法对佢再有期望，喺咁嘅习惯，你谂翻，你回想翻，即系如果你有翻上年纪，你回想翻十几年前咧，呢啲事绝对唔可能发生，即系喺董建华或者曾荫权掌政嘅年代咧，嗱，我唔系话佢两个特别好，我唔系话佢好， 做都要啦，有时嘅， 冇错啦，关公都要做啦，公关冇公关食得屎啊，做。都要做啦，嗱，我又想咁讲，点解以前可以咁样？我真系回心一谂，真系郑经汉功劳嚟嘅，真系就系一个十点前特首，一个风波里嘅茶杯，喺八八一朝朝屌官，朝朝屌，追住屌，仲要即系个问题，今日搞唔掂，听日搞，听日搞，后日搞，总之我日日九点几我都要打俾佢，要你应机为止，要你覆我为止。如果唔系，我就日日喺差唔多成百万听众面前屌，咁嗰个就成为压力啊嘛。但系点解而家冇咧？咁你真系要闹余争啦，又咁讲，又咁讲，即系 搞到今日香港嘅管治班子可以搞到高高在上，完全漠视人民、草菅人命嘅话，哇！咁就真系要问翻余曾啦。 嗯， 我又真系想知系咩原因搞到而家咁样啦。呢个谂翻转头系有啲唏嘘嘅。即系虽然你而家对大班梗系有你哋自己嘅谂法啦， 嗯， 但系亦都咁讲啊。以前嗰两支咪对于即系你唔好话反唔反局，其实冇嗰阵都冇即系唔去到呢个谂法啦。对于香港嘅社会监察嚟讲咧，系好重要的一样嘢。今日无奈即系嗰，那个不论系而家嘅 D100 啦，或者热血时报啦，或者而家嘅陈志云啦，喺而家晴朗啦，唔系当日嗰 个影响力 嗰种影响力啦，其实影响力系大，但点讲咧？唔系嗰个渗透率唔系咁犀利，即系我哋嘅听众唔会少，即系我哋而家朝头早 分散咗嘛，但系你有一堆，我有一堆咁样。 唔系啊，我哋而家系集中，但系形成唔到一种气势同压力，要官去面对啊，或者我哋逼到你几日，跟住佢会有改變啊！有而家民間又俾成日左交成日講所謂嘅民間社會，其實而家逼唔到出嚟啊！即係喺個強權嘅壓力之下，冇辦法令到民間社會喺民間聲音或者經過媒體嗰度走到出嚟。其實呢個係好 Q 危險啊！即係再講遠多少少咧，就係，其實成日都會講就公民社會嘅產生咧，好多時係嚟自政府嘅失敗嘅，即係佢冇辦法經過代議士。 去監察 同政府嘅，即係啦，代議士嘅監察，令到政府嘅施政改變，跟住你就唯有喺媒體嗰度發聲，喺嗰度發爛渣啊嘛！即係，其實好簡單啫，你喺嘉湖嗰度見到個泥頭，你唔揾政府揾蘋果，你就明白啦。咁，其實呢個亦都某程度上一個公民社會嘅催生，就是，一個自己靠自己啊，自己國家自己救嘅啫，就是希望自己製造一個輿論嘅壓力啊，點樣去做？但係輿論壓力其實喺呢十幾年已經消亡啦，已經亦都唔見啦。嗱，另一樣嘢係咩呢？另一樣嘢就係，咁你見到大班同鬱敏就入議會啦，跟住你發覺議會近呢兩年亦都議會失效啦，亦都嗱呢，這個失效係咩咧？你失效呢個原因好簡單嘅啫，失效原因就是嚟自議會都打啦，議會都打啦，但係其實唔係 ，sorry， 我講錯，要失效原因唔係嚟自議會都打，而係嚟自街頭都打啦。 嗯， 喺街頭打嘅原因就係因為議會嘅 議會冇用 啊嘛，你議會都搞唔掂嘅嘢，你議會嘈都嘈唔到，就係企喺張台度咧無效咩無效，唔係講中文啦，即係講何秀文係咁嗌表決無效，冇意思噶咁樣，即係你帶唔到嗰個效果，最終走咗落街頭度打。這個是一個議會失效的證實嘛，但是現在就不是，現在要選，為什麼呢？喂，說真的，為了維穩來講，你想在街頭打還是議會打？我作為一隻港豬，當然議會你們打了，大佬，我投張票給你，你代我進去打，不要在街頭打。 大家就來連中學生都打了嘛， 這個是投給葉普成最大的誘因，就是維穩的最大誘因，有什麼事在議會裡面打，不要走出來街頭打，是真的。 同埋或者係唔好要我打囉。 係呀係呀係呀， 主要係唔好要 我 打。 我哋呢幾歲。但係咁㗎嘛。喂，代議士嗰樣嘢，你喺議會正正係一個市民嘅意見嘅反映嘅地方。而當反映唔到市民，就自行去反映㗎囉。市民自行反映喺呢十幾年都有㗎。有遊行啦，有示威啦，靜坐啦，請願啦，掟嘢啦，唱歌啦，揈手機啦，揈完得啦，跟住開始打啦，開始掟啦，開始佔領啦。其實成個都係見到個議會做唔到嘢出嚟嘅效果嚟㗎嘛，跟住就反射返，喂，咁最好就選班人入去打啦，唉，唔好煩啦，橫掂議會嘅規矩都搞唔掂啦，咁我搵班人入去打，唔好喺街打啦， 打唔黑劍幾好係咪？ 咁我做嗱，唔係我講㗎呢個，嗱，如果有一日你俾人打，你又話邊個得罪邊個，你自己揾咁樣，啱嘅，啱嘅。喂，我覺得應該係咁樣做啦，所以應該支持我哋五位候選人嘅，雖然未知係邊個啦，或者其實唔止五位咁樣，咁啊點都好啦，有咗希望。所以我覺得今後嘅議會取向，喂，你代表翻市民嘅聲音入去，市民都打落，你冇理由唔打啫。 唔係，同埋對於嗰班而家讀緊中學嘅中學生，喂，都覺得喂，而家原來搞成咁，喂，嗰個觀念係一世噶，就會覺得哇，點解官就係咁樣啫？呢個好撚大鑊噶嘛。其實你對於官嗰個概念就係，喂，佢係會幫市民去做嘢，或者政府會幫市民去解決問題啦。喂，我有一封信，喂，大佬，我都係想你出嚟接信啫。喂，你都搞到咁，你揾差佬嚟推推撞撞嘅話，喂，咁 咁呢一世就咁噶咯，即系或者喂，隨時嗰班學生就係日後嘅革命嘅一份子，係咯，即係冇辦法，即係。 所以我望呢個係佢哋嘅習慣，即係呢班係即係吳克儉旁邊所有嘅官員嘅習慣咯，覺得呢班部門咯，佢幾快嘅反應，其實係好順口嘅反應嚟嘅。包括我身邊識嘅藍絲帶嘅親戚朋友，佢都係咁講噶。兩嘢唔係就話煽動噶啦，兩嘢唔係就話外國勢力噶啦。即係今日嘅佔領啊、掟磚啊，而家咁樣搞到咁激進嘅場面啦，外國勢力啊嘛，不如你話俾我聽係邊一個外國啦？ 但係佢今次都唔敢講得咁確實咯，中國佢都唔敢講得咁確實噶，因為你真係見到嗰啲堅係僆仔同埋堅係著校服噶嘛， 佢揾眼睇 啊， 係咯，你仲點咧？ 但係佢著緊校服褲噶， 唔係有一個著二九 T 啊嘛， 唔係但係二九 T 下面都係著校服褲噶，其實即係著緊校長褲 㗎。你點樣可以再抵賴嗰啲唔係因為嬲你而出嚟嘅人啫？ 你繼續喺度話其他政黨組織煽動，冇煽動到咁。 就算嗰啲唔係學生都好明，大家睇個樣子就知後生仔嚟㗎啦。你唔係淨係服務嗰間學校嘛？你身為教育局局長， 真係太、哎、其實又唔可以話佢唔醒目。如果佢已經係根深蒂固，有一個咁樣嘅意識喺度咧，佢哋係難以改變佢哋嗰個行為，但係問題就係佢每日都主政緊你哋嘅教育政策啊嘛。係呢個真係攞你命嘅，呢個係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 唔係個投票， 哦係喎，投票而家要 係啊，而家吸埋我投票先。 因為之後有個訪問嘅，咁就阿泰博嘅咁樣。咁而家阿探仔 bling bling 咁樣，但係仲諗住之後先咩添咁樣。喂，你等咗個投票就嚟啦， 係。 未啊，未出。 睇一睇先啊。 咦，原本我谂住整个投票咧，就系嗰140几万攞去点嘅，谂住有个 choice 系俾晒亚视出粮 食餐饭 啦。但亚视未死学。 咁头先个投票又有结果啦。咁咧由前学民思潮成员组成嘅新政党，依家叫咩名咧？咁学民思潮之再学民思潮之再续学民思潮咧？就有36票，總共27%， 簡稱學民思潮， 係啦，好難度。我不是英雄正義聯盟咧，就27票， 同你 知 咩關係？ 新學民 同盟 就25票， 簡稱新盟，係 18% 嘅。新學民思潮係23票，17%。前學民思潮成員非建制黨就14票，10%。學民思潮咧二啊，就8票，6%。但我覺得咧。今日最好的選項呢就是學民主黨。 學民主黨好。 學民主黨是 有畫面。 是今日的第一位是學民主黨，雖然沒有這個選項。 有獎品的你會不知道獎什麼。獎你看 Live 的好，我們休息一陣回來有一個訪問的。 普羅政治學院將於2016年全力推動公投制憲運動。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憲运动筹款晚宴， VIP 席一席12位，每席30000元，一位席券2500元，普通席一席12位，每席7200元，一位席券每位600元。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hk。 欲购从速，多谢各位支持。